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夜阴泽，春秋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人已成岁，历历飘扬。 北京时间19:06:40，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我们以一首歌曲《千字文》来开场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聚焦在咱们中国古人的启蒙教育上。所谓蒙以养正，圣公也，这句话呢是出自《易经》，也就是说在同盟阶段就要懂得一种正确的养育方式。确实我们看到任何事物在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一种迷蒙的感觉，有一种迷蒙期嘛。那么儿童的生长也是有这样的规律，所以同盟呢也就是指幼儿阶段的特点。因此咱们古人把幼儿教育称作叫做蒙学，对刚开始的教育也有一说法叫启蒙教育。那直到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在戏曲界啊、曲艺界啊，给小孩上课，一开始上课还叫开蒙啊，还特别流行这样的一种说法。那其实也不光是这个幼儿时期了，人生的头十几年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养育时期啊，一定要养正。也就是说他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这个人的一生，做得好有可能是成圣成贤。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回顾，也聚焦一下咱们中国古人的启蒙教育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现代的教育，看看今天我们能够获得哪些思考，甚至是有开悟的情况。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咱们的老朋友，当代视觉文化创始人孟子第74代玄孙孟凡嘉先生，欢迎孟老师。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跟孟老师聊这个古代的启蒙教育哈，那么就不得不公布一下孟老师一直隐藏的另一个身份，一直没跟我们说啊。孟老师是教育部中国人生科学学会素质教育专业委员会在这个机构当中供职，是吧？您在这个机构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 这个副主任。 哦，副主任哈。 这个副的这个 主抓业务啊， 对，抓学术这块吧。 那您那您平常在这个身份上您要做哪些工作呢？ 因为这个素质教育呢其实提了很多年了啊，但是呢真正呢把它系统化的来去做啊，这是也是我们也一直在尝试看看从哪些角度来往里去切入啊。更主要的是我们是从传统文化上啊找一些我们的根儿，然后再从这个西方的一些的教育上找一些可以借鉴的啊，这样我们把它呢配合起来。其实这个很跟我这个视学文化呀是相匹配的，所以我们素质教育协会呢也是在考虑，然后把中国的视学文化呢作为这个协会呢去向国内推广的这么一个项目。 挺好，我觉得您这个工作呀这叫 有古有今，有中有西，是吧？ 对， 其实就是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之下，首先我们是大力复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吧？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以我们的一个文化自信，民族的这个自信心，我觉得正好是特别契合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那说起这个同盟养正，也就是说给小朋友们开蒙啊，这个过去的旧学就让我想起来就是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是吧？这个孔乙己这个名字呢，它其实就有一种说法是出自咱们这个古代旧学的时候啊，尤其是清朝旧学的时候，给小孩开蒙的时候，是吧？就让他写那些字儿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可以想见啊，这开蒙的读物它是水平有高有低的。我查了一下，就那时候小朋友们上课啊，这个就是一开始就要写上大人孔乙己，画三千七十士，而小生八九子，家作人可知礼也啊。然后我看到这个明代有一个叫叶盛的人，他有一本著作叫《水东日记》啊，这里边还记载，后边还有很长啊，什么上士游山水啊，丹城人九天等等等等。然后他说了，莫之所谓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这个字画比较简单啊，让这个小朋友们来认啊，所以我就觉得这要对比起我们今天主要说的这几本同盟读物来讲，我觉得这个呀似乎水平略低一些，略低一些啊，以至于这个孔乙己都被鲁迅先生拿来做一个讽刺的典型人物的这么一个名字了，是吧？啊，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蒙以养正，圣公也。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上下半段，是仍然有问题啊，来跟大家，在这个领域来聊一聊。我们带着问题来聊啊，特别的有意思啊。文杰，把我们上半段的问题给出来吧。 哎，好，我的第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是我要给大家说出四本书的名字，请问哪一本书呢不属于古代三大同盟读物之一？四本书有《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文》，哪一本不是这三大同盟读物之一？ 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的意见。这个我呢是一个两岁小朋友的父亲啊，所以我现在其实正在面临这个问题， 很关心哈 啊。这期节目我一看到这选题特别高兴啊，然后跟孟老师可以讨教一番。我先说说我自己遇到问题吧，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有共鸣哈。就是你在没有孩子的时候，很多问题啊你是特别想当然的啊，那我的小孩出来，或者是我就让他这个散养，是吧？这个每天快乐高兴，这就足够了，给他那么大压力干嘛呀？这是一种想法。另外一种想法就是不成，这孩子我从小我就得好好培养他，是吧？他吃苦较累，这个我绝对不能心软。对他严厉那就是对他好，以后他会理解的啊。 虎爸， 哎，这两种典型的观念啊，我发现在实际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尤其你从这个小孩一出生你就看着他，他是有一个成长变化的过程的。那么到今天我仍然是非常的苦恼，我不知道怎么开蒙。说实话啊，就是开蒙我觉得特别特别难，这个在教育学上我觉得是我必须得多读一些书，我才能可能能找到就是说适应我家孩子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因人而异吧，可能我现在的理解啊就是开蒙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啊。特别想请教一下孟老师，我觉得您可以先说说您做这个教育工作，做这文化工作，您对自己的孩子开蒙的时候，您给他这个什么样的精神给养了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啊，我很多学生是这是不止一次啊，其实不是说不止一次，不止千百次的问我，说这个像您的孩子是不是都得是啊这个国学养出来的孩子，怎么样？我说我还真不是。我拿我女儿做比喻啊，我女儿小的时候。啊，到他十岁之前，就上小学啊，十岁之前，我说，我一个汉字我都没教他。 哦， 就人家说这孩子得教汉字，上小学上幼儿园就开始教汉字。我说我没教过他。 哦， 啊，为什么没教过他？这个学习的事情，学习在于引导，你不是在于说你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教。所以我特别的赞成什么，就是我们儒家里头 啊，儒家对于家庭教育、对孩子教育有四个字儿，所有人都知道。今天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哪四个字儿呢？我说前俩，后面就能说出来了。言传， 身教， 身教，是吧？言传身教，看是四个字儿，一个说话啊，一个身教。你们知道这个占的比例有多大吗？ 嗯， 啊，很多人可能不清楚。 嗯， 我们讲三分言传，七分在身教。 嗯， 啊，什么叫三分言传？说孩子说几句，这是引导，用语言去引导他啊，去告诉就行了。关键是身教，你做不做？我们经常看着孩子家长啊拿着手机啊，你不让孩子玩手机玩游戏，你拿手机玩游戏。你在这个晚上你看着电视，孩子想看电视不行，你得做作业去啊。 嗯。 对吧，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就是你做得到做不到。我们现在经常看着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去一到这个非学校的学习的时间啊，比如说这个假期，比如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干什么去啊，各种的补习， 嗯， 各种的学各种的技能，画画、钢琴、小提琴什么，这好家伙的，这孩子一星期得不到休息，然后呢还觉得，哎，你看人家这孩子怎么样，人家这孩子学的多好。关键是一条，我就有时候经常问我们的家长，他会这东西你会吗？一句话就把他问傻了。 嗯， 我的孩子打降临这个世间啊，一落地他就看着他爹，他爹在家里是个懒爹。什么叫懒爹？一天到晚看书写文章。 嗯， 这是他落地看到自己的爸爸就是一个读书人，家庭就是读书的家庭。 嗯， 所以他小的时候他自己就看书。 嗯， 他自己觉得这是看书，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我爹就这么看书。 嗯 嗯， 所以他就是去看书。我们讲今天讲我的例子，大家说了你算特别，那我给你讲以前的例子。 嗯， 啊，我们刚才这里头有讲三字经，三字经再往前，这三字经讲的是孟子的故事，我就给你讲一孔子的故事。孔子在他教育儿子的时候，孔鲤啊，孔鲤是谁呢？大家都很多人不知道。 嗯， 孔子的儿子不出名，孔子的孙子可出名。 嗯， 啊，孔鲤有一句话嘛，啊，这个我儿子比你儿子强，他跟他爹说，那我儿子比你儿子强，是吧？这个我爹比我儿子爹强。 够绕的，这个 他里外里他抬了他爸一下 啊， 确实啊，孔鲤的儿子子思啊，那是孟子的老师啊。 嗯， 对吧？ 嗯， 那么咱们单说一下孔鲤小的时候啊，这个傻儿子啊，傻儿子，这个孔子教育儿子怎么教育，走到家里的庭院上。 嗯， 哎，小子望天呢。 对 啊，庭院里望天呢。 嗯， 干嘛呢？问一声干嘛呢？孔鲤说没事啊。没事儿，你学诗了吗？ 嗯， 没有。 嗯， 没有啊。 嗯， 孔子一背手，一边走一边说：“不学诗，不学诗，会说人话吗？”走了， 走了， 乖乖的，自己赶紧去学诗去。 嗯， 过没两天又来了，嘿，傻儿子跟这又望天呢。哎，干嘛呢？啊，望天呢。 嗯， 今儿学礼了没有？ 嗯， 没有。 嗯， 不学礼。知道怎么做人吗？ 嗯， 走了。你看言语非常的简单。哎，论语里记载这章。 嗯， 啊，这个史记里，孔子史家里头也记载这个场景。 嗯， 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言语不多，但是作为伟大的教育家，他每天在家里头看书写文章教孩子，那他儿子就看着了。 嗯， 所以他自然而然的他就形成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我们同盟养正的时候，说所谓同盟养正，就是你做的正不正。 嗯， 小孩子开蒙很重要，确实很重要。 嗯， 你做的正不正，你做的不正，你没有办法要求孩子正。 嗯， 是吧？所以我们经常对孩子这个养正的过程里头啊，我们不需要看孩子的行为，三岁以前的行为， 嗯， 他是一个天性使然。 嗯， 所以孟子讲赤子之心，就是天性使然。 嗯， 这个孩子他从小他就是，他不会跟你玩尔虞我诈，他不会跟你玩这立根东的， 对吧、嗯、他给你要做的就是我喜欢我就做、嗯、我讨厌我不做， 嗯， 是吧，小孩子们给一个小玩具， 嗯， 他喜欢他就拿着， 嗯， 不喜欢你说我这是、 嗯、 啊黄金做的太沉，不要。 但是孟老师我觉得哈、嗯、就是今天这个孩子呀、啊嗯、跟您那时候想的孩子呢可能还不太一样啊、嗯、 不太一样、 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两岁的小朋友啊、嗯、已经会跟我使计策了 使计策了那是因为你跟他动心眼儿，是他因为他在外头比如说他看的电视里头啊，你像我们现在电视里演的更多都是什么宫廷内斗啊，是这些的，你别以为孩子他不懂啊，孩子眼睛里不揉沙子， 所以说这个同盟就特别重要，就体现出来了哈。 这个我是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可能大家都面临到这样一种局面啊，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啊， 对， 因为我们说现在是这个信息大爆炸的一个时代啊，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小孩聪明呢？我觉得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接触信息非常多，你也甭管他是来自书本的，来自这个户外的，还是说我们说现在的电子设备这么发达啊，是不是适合他咱都且不管，他每天接触的信息多，他大脑发育自然就快，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反正我觉得啊，现在小孩比我小时候那要聪明伶俐的多啊，好与不好暂且不论，但是我就想说呢，那么越是信息多的时候我们越要注意如何去加以引导， 引导， 没错、 哎、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嗯、 好， 而且他还有一点是什么、嗯、就是当现在这些小朋友他知道的信息量大了、嗯、他懂得的知识多了，他掌握的技能多了，但是这是不是就真正是他的人生智慧，这又另当别论。 嗯， 你会学钢琴对吧，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可能将来长大之后就成为一个很正直、 嗯、 很有价值的人、嗯、这就不一定了。 所以我们引导孩子其实最主要的引导孩子是需要一个辨别的能力， 嗯， 是吧，这对善和恶就是正和不正， 嗯， 它这个辨别能力， 嗯， 这个是很重要。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回望一下咱们中国古人的这个比较优秀的开蒙读物啊，看看从这几本读物当中能够使我们的古人的这个教育子女让他们啊能够获得怎样的智慧啊。好吧，那这样文杰把咱们这个上半段的问题再重复一遍，孟老师呢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并且解释一下这个其中的道理，好吧。 好的，嗯啊，我给大家再重复一下这问题哈，就是说在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文这四本书大家都很熟悉哈，听过哪一本不属于古代的三大同盟读物呢？ 嗯，咱们听众朋友这个答案比较五花八门哈，是说什么都有，反正这个千字文、弟子规、百家姓都出来了啊、 嗯、 哪一本不是呢孟老师？ 嗯这个我就跟大家就是选择问题啊、 嗯、 你们要学聪明点，可能都不知道、嗯、但是你们想文杰出了这个问题你们琢磨琢磨，这四本书里有共性啊，有三本有共性啊， 三本有共性，对对对对对， 三百千 ，这是我们以前就是同盟的一说啊，我们学课本三百千， 嗯， 这是一个特殊用语， 哎 三百千就是指三字经、百家姓。 这个今天我完全是出于公心哈，推荐这么一个版本。 嗯， 三百千这个版本是我特别为我的女儿选择的、哦、啊，其实也是给我自己选择的了，她现在还没法看啊。这个版本有一什么好处呢？首先呢，它这个里面的信息啊比较多啊。 嗯， 第一字儿比较大啊，第二呢这个字体上有三种选择，有这个这个楷体，有行书，还有隶书啊，这三种体作为小字在旁边标注着啊。第三呢还有英文啊，这个英文还不是说这个编辑自己弄的啊。我们知道这个19世纪英国有一传教士叫翟里斯 Giles 啊，他是第一次把这个三字经翻译到这个国外去了。然后美国的传教士毕志文呢是把这个千字文译为英语，把它这个传到了国外啊。所以说呢这一本我觉得非常特别，他就选用了这两个传教士当时的这个英译本啊。我是看到也是别人给我推荐，我看到这个传教士他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古典文学翻译到英文之后啊，如果你就是学过一些英语啊，你会觉得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很有意思。比如说呢，千字文当中第一句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嗯， 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吧，一看到这一个词儿，首先一个是什么感觉呢？有点玄妙，是吧？这怎么解释呢？似乎冥冥之中感觉到这意思，懂得是吧？有这样一种时间的、空间的概念，但是你让他具体讲，恐怕又不太敢下笔，不太敢张嘴去讲。 哎，一看这个传教士他的这个翻译啊，特别好玩哈。就是可能这个美国人、英国人的思维比较直接，是吧？直接就给翻译过去了。翻译就是这个天地那个玄黑色和黄色的，就是很直接嘛啊，很有意思啊。再有你像什么这个云腾致雨啊、露结为霜啊，它就是还带有一点点的诗意啊，也能对仗，它都给你对仗啊，所以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样对比着看呢，哎，作为这父母来讲也有一定的收获啊，特别推荐大家这个版本啊。 这个书的，尤其你刚才说的字体大，我觉得最好。小孩子我就教大家一招，读三百千的一招，用你这个教材，小孩子指读，就是用手指头读的哪个字，手指头指的哪个字，我就一点啊，千万不让孩子背，记住喽，千万不要让孩子背，就是让他大声的朗读， 大声读 一遍一遍一遍，能读多少遍读多少遍，大声朗读，对孩子这是最好的这个学习，但是背我不主张， 这个是不是咱们中国古代也是这么教小孩的？是不是这就是开蒙的方法？ 就是你看，我们以前有句说嘛，说这个唐诗嘛，这个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都会说了吧？你看这里有背字吗？但是我们现在小孩子来背一首，一背，哎，你看我们孩子有国学传统文化了，其实就害了孩子，不要背，小孩子就是大声诵读。我小的时候在北京，可以这么讲，走大街上就能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哎，这就是学校。现在我们要走大街上，你还能听见朗朗读书声吗？你现在就是趴着学校墙根，你也听不到朗朗读书声了，你这个就是有问题啊。诵读啊，大声的诵读，加深脑子里记忆，同时让他增加语感，这是对中国汉字学习的最基础的开蒙教育。 好，那今天呢我们上半段就先到这儿，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听啊，在这个今年特别火的一档央视的节目啊，就是叫经典永流传，王力宏啊新编了一首三字经啊，吉他弹唱还带这个 rap 的啊，非常的先锋和现代啊。伴随着歌声，我们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回来继续说咱们的同盟养正，一会儿见。 脚不掩饰之多，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愚不拙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青史有犀利矣。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带其诸，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秉俱扬，羊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愚不拙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其实有犀利矣。香酒林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提

言传身教啊。这个回家我就打算把手机关掉啊，这个游戏机更不能拿出来了、啊、电视最好也不要开啊，读书写字啊、 嗯、可以听听文艺台啊。 确实这个是确实很重要的哈，你自己做到了呢，那无形当中尤其是你从小就开始给孩子造成一种氛围一种影响啊。 对， 我是这个看到过有一本小书啊，它是很有争议的啊，就是说这个水都知道，大概是这个意思、嗯、就是说一杯水它有没有自己的情绪啊，说这是这个佛家也讲着水中有很多生命嘛，那本书就讲说呢，在这个班上有很多小朋友嘛，然后大家对这杯水说话，说我爱你，有的就是表达我恨你啊，分析，然后分析这个水的分子结构，发现不一样的， 嗯， 就这个水它可以承载很多的信息啊，只不过是我们宏观的看不见啊，但是这种观点呢被很多科学界的人所鄙视啊，说你这个不科学，但是坚持相信的人觉得说这种精神力量实际上在某一种层面是会达到的，所以就是说你给我觉得我理解吧，你给他创造一种氛围，你去主动的感染他，那么在他的思想在他的文化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可能就会留下这样的一种印记啊。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说一杯水知不知道，我们可能觉得它是讲的比较玄妙，但是有一点可以大家觉得一点不玄妙，就是比如有一群快乐的人，这里头突然进来一个特别悲伤的人，而且他永远不会被快乐所感染的时候、 啊、 你就发现了这些快乐的人可能慢慢也开始悲伤起来 了 对吧，但是、啊、如果一群悲伤的人这里头、 嗯、 啊，突然进来一个快乐的小天子小天使一样，他往往会让这些悲伤的情绪慢慢的消失了、 嗯、 你说这个情绪是什么东西、 嗯、 情绪它其实就是可以相互影响的， 嗯， 就像你对那杯水说的那句我爱你或者我恨你说的话一样， 嗯， 小孩子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使。我经常讲孩子，我们去教孩子其实恰恰相反，小孩子三岁以前的孩子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老师， 嗯， 你去向孩子去学什么， 嗯， 小孩子带给你的反思是什么， 嗯， 他让你去想一想你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人， 嗯， 其实一样一样的， 嗯， 就是你在三岁的时候你跟你的儿子或者女儿这个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通过跟不同的人慢慢的就是我们增加了我们的东西，最后就变成了从本性改成了自性， 嗯， 每个人的本性是什么，每个人本性出生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说孟子是吧，人这个 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啊、孟子讲性善论、 嗯、 啊，性善论他讲的就是本性、嗯、但是每个人还有自己的性叫什么自性， 嗯， 自性的发展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了，所以说可能一般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啊都是一样，长大了没准这个能当国家主席，那个没准就犯罪了，是吧？ 对， 就是因为环境不同嘛。 嗯 啊， 那说到这个比较玄妙的这个一杯水哈、 嗯， 这个对孩子的教育，嗯、我觉得比他稍微靠谱一点的啊。另外一件事就是胎教啊、 嗯， 说胎教呢，我是一点不懂，但是我实践过，在我女儿出生之前， 嗯、 我这个扶着她妈妈的肚子，这经常唱我喜欢的歌啊、 嗯。 其实这个目的是为了让她熟悉我的声音嘛。 嗯、 后来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呢，感觉到貌似有点作用，我也不知道是我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啊。 嗯、 但是我知道一个咱们中国古代的著名的啊一位伟大的母亲，就是周文王之母，他是有这样一段故事流传啊。这个周文王之母呢叫太任嘛啊，她在怀孕的时候，这个据说是这样的，这个非常非常注意对将来对这个自己孩子的影响，叫眼不看邪曲不正之景，耳不听淫逸无理之声，口不讲傲慢自大之话啊，睡觉也有讲究，身子不能歪，坐着也是不偏不斜，站着也不能是这个七扭八歪跛着脚，那不行啊，必须要特别的正规，并且说什么呢，食物也是不吃气味不正啊，甚至就是切割不正也不能吃啊，这个席子摆不正也不坐啊，就是特别讲究特别认真啊，反正这个人说了，你这个要是今天的话，我们要在电视剧里看着这样的人，那就一个字作，会这样来看待吧？是不是？但是说，你看，那这种 胎教啊，你想胎教他都这样了，对吧、 嗯嗯？ 那以后对文王的教育，我们看获得了一位是古之圣贤、 嗯， 是吧、 嗯嗯？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原来我在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过分啊，也有些扯。但是呢，我最近我是在反思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啊，主动的去让他去获得这样一种氛围，其实是对你自己的一种要求。你比如说，就是席子不正就不坐，你这样要求自己，你始终这样要求自己，那不就身教了吗？你将来你的孩子其实也就有这样的习惯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吧，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教育的规律啊。不知道孟老师对胎教这事儿啊，这同盟是不是从胎教就开始了呢？ 这个胎教非常的注意，因为小孩子呢，这个从娘胎里头，他最早就是医学大家都不反对的啊，说他在娘胎里头就有听觉了， 嗯， 是吧？这个是大家都不反对吧？没有人就是不懂的医学，他也说这个不反对， 嗯， 所以说这就是当小孩子在这个娘肚子里头受到惊吓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有反应，他跳，他腿啊会蹬， 嗯， 如果说你要给他听到这个好听的音乐呢，小孩子就在这里手舞足蹈。是吧、 嗯、 所以他这个你说胎教有没有用呢，其实是有意义的，是吧、嗯、那么其实在为什么我们有钱古人有一句话呀，是吧，龙生龙凤生凤、嗯、老鼠儿子会打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看我们经常会发现某某小孩子他有天分，什么叫天分呢？你看表演天分，上舞台他就张嘴就能唱，而且还字正腔圆、 嗯、 而且他还是善于表演的。你再看他的家，嗯，爹妈就是演员，爹妈就是从事这个文艺工作的， 嗯， 所以说当他胎教的时候，他耳朵里听什么？他可能耳朵听的就是爹妈在那弹钢琴拉小提琴，或者是在那练声唱歌， 嗯， 那他自然而然呢他就形成这个。文人家庭里头也是如此啊，他经常的他看到的这些就是书，我们家除了书，那在客厅里呢见不着其他别的东西了， 嗯， 他觉得四面都是书 OK 了，那我就得看书， 嗯， 对不对？他没有别的东西，那你让我家里头摆别的我也摆不下了，是吧、 嗯、 所以其实就是胎教也是一种环境。什么环境呢？就是我们当给孩子造就了一个，你不光有别墅也好，还是你们家就是两室一厅也好，你造就的是物理环境。你有一个好的心情，你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人生的态度，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这种道德观点的时候，你给孩子是造就了是心理环境。 嗯， 啊，所以我们其实一说讲环境，两种环境，物理环境跟心理环境，同时给孩子造成正的观念的时候，当他一旦说遇到不正的东西，他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心理上的一种抵触， 嗯， 他就不去接触， 嗯， 是吧？所以呢，基督教有一句话啊，牧师讲，把孩子交代给我七年，他未来的人生啊，放在上我就不愁了， 嗯， 他就不会再去走偏了， 嗯， 啊，中国人以前也是一样，小孩子同盟期间交给我，啊，给同盟养正了这个孩子。长大就是国家的栋梁， 嗯， 啊，所以同盟养正怎么来？开盟就让他知道什么是正， 嗯 嗯， 好，这个养正非常重要啊。 嗯、 咱们这个，我跟孟老师都是为人父了啊。 嗯、 这个文杰呢，也是未来也要做准备，是吧？ 对，也在做准备。 哎、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啊、问题啊，他也在思考啊。 其实关于这个胎教，我还真有一点那个思考。我觉得胎教这东西吧，它跟中国人的这个传统上的生命文化它就有关系，因为咱们中国人算年龄它就从娘胎开始就算了，算虚岁嘛，就在娘胎那十个月就算年龄了、 嗯、 所以说他这个他接受到的文化，因为这个他不上学，但是文化他跟上学没关系，就母亲怎么做他自己感受到了，那么他就是同盟养正，所以说就要从胎儿就开始算起、嗯、 这就是我们人生科学学会我们所研究的， 嗯， 哎，它是有科学的。 文杰把我们下半段的问题来给出出来啊， 哎，好的， 然后我们从胎教就先爬出来了啊，进、 嗯、 入这还没说这三本书呢， 对，这三本书啊，刚刚咱们说到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中国古代三大同盟读物，统称为三百千。那第二个问题呢，问大家这三本同盟教材哪一本出现的时间最早？ 嗯，哪一本是最早的、 嗯、 啊？这个问题先留给大家、这个您猜一会儿查一会儿想一会儿都成，这个咱们一本一本说吧。我是 特别偏爱这个千字文。其实偏爱呢就是主要两点吧。第一点，我是觉得这个文字确实是行文优美啊。再者就是其实我最爱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成书的这个故事啊特别特别的打动我啊。因为这个千字文它等于是一个命题作文。是吧？这个当年这个梁武帝啊，他来命令啊，自己的应该是我看这个叫梁朝的叫 员外散骑侍郎。 对， 嗯、 这个时候我查了一下，基本上就等于是皇上身边的一个高级的秘书啊，高级顾问，应该是这样讲啊，就是非常非常有才学的人。而大伙知道这个梁武帝萧衍呢也很了不起啊，那中国的这个文人皇帝他是头一位啊，对吧？这是最早的这样一位，他能看上顾问，你说这多大能耐是吧？而且这个谁呢？周先生呢？据说啊，这个也是有记载的，说这个一天晚上就从这个王羲之的字帖当中选择这个字。成文啊，成文之后一夜白头啊，这确实是累坏了这老先生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我觉得这个记载你说实还是不实呢？我觉得你要说是一定属实嘛，可能也未必。你这后世记载谁是上人家门口看着一夜白头去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大概的这个意趣吧，就是意思哈，应该是比较准确的。确实这个千字文一面世，大家非常的认可啊，广为流传。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王羲之的第七代孙就是智勇禅师也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然后呢这个广为流传之后，我们知道不仅是在中国啊，日本啊，韩国啊，他们都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一种应用，除了是思想文化上的，还有就是就把它当书法字帖，对吧？咱们这个毛泽东同志特别擅长草书，也特别喜欢收集这个历代的名帖啊，就是这个千字文，他也曾经特别喜欢这个啊。那孟老师，您对这个千字文的研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是否特别喜爱呢？ 这个千字文呢可以说是承上启下这么一个，就对小孩的开蒙这么一个。为什么叫承上启下呢？第一啊，它的这个文体啊，它是从咱们先秦从赋体啊，从这个骈赋体开始，到后来的影响到就是我们四句诗啊，四句诗，然后开启了这个，你看它的里头的平仄，还有这个对仗，这都是给你做的非常非常到位。所以他为什么说他一夜白头？这个说句老实话，动脑子写这个东西，不是大文人的话，写不出来。 对， 而且这个里关键是什么？这千字文里头没有一个晦涩难懂的字。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是吧？他用一个最浅显的、最简单的汉字，能把这个中国的哲学、历史啊、民俗、 天文地理、自然社会， 所有的这些里头全都涵盖之内。 对。对 这个读物是相当的厉害。 您说的这点我特别有体会，因为你看现在我们去读这个，就是你都不用那么久远了，你读明清的小说，对吧？就读元曲都有很多生僻字，就咱不认识。你可以想念这个南朝的时候，是吧？它这些字居然就大部分你都可以认识，是吧？特别的通俗。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可能是不是也因为这个适合来开蒙，是吧？ 同蒙书嘛就不能特别难。对。 所以我建议小孩子的就是对千字文这样的这个文章，当然还有一些啊，比如说咱们私下谈到的这个那个立功对韵啊，胜利启蒙啊，让小孩子多去朗诵。是有非常多的好处，它有的地方也不亚于千字文啊。 这个千字文是成为历代学者的，就是说他们开蒙的时候接触这个，后来呢也是奉其为经典啊。有两个理由，有人说呢，这个千字文再没有第二个，就当然也有人去仿啊，去什么去写，再没有人第二个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机，就是说呢，命题作文用这个字规定时间。然后创造这么一篇有思想有文化的这个文章，后人去仿造，后人去模仿这个形式，没有能够比拟上他的啊。 对， 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在旧学当中呢，千字文是大家共识，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的一种文化啊。很多的这个经典作品，甚至有些明清小说啊，就直接引用就半本千字文，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像这个当时的这个私塾这先生，要是你说考一些学问哈，你要基本的千字文这个当中你要不理解不会，那您就别聊了啊， 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学问。所以我觉得可能今天我们这种谈国学啊，谈这个传统文化啊，是吧，讲这个民族复兴，我觉得可能我们应该把某一时期我们忽略掉的甚至我们很排斥的一些东西，我们真的再给它捡起来，是吧。今天我们学一学，在当中去拾取古人的智慧，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对 啊，好，这个是千字文。哎呦，我们这个时间很有限了哈，这个随着说另外两本，咱们把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告诉大家吧。 嗯 啊，文杰，嗯 啊、行。其实刚刚张亮说到这个千字文，我其实也特别喜欢千字文、 嗯、 因为他就是如果说咱们作为小朋友来说呢，你这个千字文它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就是它你读完了三字经然后再读千字文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它有一个递进的过程。 嗯 嗯，然后那个百家姓呢，就是完全是关于姓氏的这么一个书了。 嗯， 就是类似有点类似于工具书，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家都特别讲究宗族家姓嘛，就是了解全国各地都姓什么也很重要，所以说也作为了咱们孩子的启蒙读物了。 嗯， 然后咱们说到这个三百千哈，这个三字经是南宋的时候问世的，百家姓呢是北宋初问世的、 嗯、 而千字文呢这么一本非常文字优美的一本书，它是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问世了。 嗯， 嗯， 比宋朝要早、 嗯、 所以说答案是千字文，不知道您有没有答对、 嗯。好，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是很多都答对了啊，基本上都能答对这个问题，这也不是很难。但是我觉得比较难的是，我们今天首先我们是不是能够重视啊？反正我觉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基本上接触《三字经》吧，比较多，百家姓也有。那个时候我觉得看到之后，没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可能已经过了那个最初接触的那种新鲜感的那种时机。我确实觉得如此，从来没有重视过这两本。千字文啊，我是第一次听说，在什么时候，在相声里边啊，相声对对联说你这个学问怎么样啊，那个说不清楚啊，那个百字文千家姓什么这个，哎，这从这里边，从他这包袱里边，我知道哦，还有这个千字文呢、啊。后来一查，哇，这个里边真是内涵非常的广阔啊。好吧啊，这个今天确实时间不太够了，我就是特别有很多很多问题都想请教孟老师。你比如说啊，咱们可以简单聊两句啊，这个三本啊，三百千之后。我们被我们排除那个不算那个同盟特别棒那个弟子规、这个是很多这个人们争论的焦点啊，有的说这个旧道德这不能这个学习，这是对人的一种束缚，也有的人说这是教人立规矩啊，这是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啊。孟老师对弟子规怎么看？ 我是反正不太赞成大家对弟子规啊非常的 推崇， 推崇研去研读，因为弟子规来讲确确实实它有一定历史的局限性，是吧。但是呢，如果说非得让孩子去学一学，咱们可以挑肥拣瘦嘛，挑一些，有这里头我觉得这里头什么东西都不能说是全本的照抄，因为社会在发展，是吧。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一定是古为今用，古代的东西你能拿到今天能用，一定要能用出来，而不是说我们拿出来就照搬，是不是。我们要能用出来，古为今用，能用出来的我们要留，洋为中用啊，洋的东西有没有好的，也有好的，我们借鉴过来，它能在我们这个社会符合东方人的这种智慧和生活的，它能用我们就用，那不符合的东西，那当然我们也采取保留的态度，是吧。所以其实来讲弟子规呢，我倒认为呢，里头有它积极的那一面的时候，我们要倒可以拿出来，但是有些不积极的啊，有已经陈旧的了，那最好咱们 或者说做一种文化，做一种这个历史的知识留存啊，这个古籍我们可以去学习。 所以古代的这些经典，我们一定要这个知道它的跟随的精髓在什么地方，是吧。今天没有讲三字经还比较遗憾啊。 好，以后有时间我们继续开蒙啊。好，感谢孟老师，感谢文杰。那今天呢，哎，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明天见。 第一章一仙纸，手小弟子见闻，纸莫书，诗莫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一起学三字经。 迎国庆，庆中秋，北广购物团购大回馈，9月5号至9月24号来电订购两单以上可享95折优惠，10单以上可享92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购物才给力。